还我香港。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他作为钢铁公司舌战铁娘子的往事不仅永在史册，而且被东西方都津津乐道。提起香港这颗父亲和所有中国人钟爱的东方明珠，我要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说起，他就是中国读者无比爱戴的金庸老先生。可以说父亲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1981年7月18号上午，金庸先生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父亲已经等在福建厅的门口了，两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欢迎查先生来北京，也欢迎你在内地走一走看一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查先生，你是我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邓先生，来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你啊。我一直很钦佩您的思想，钦佩您刚强不屈的性格。 毛主席都说我是个钢铁公司嘛。你看你热得都出汗了。今天北京天气很热，我都只穿了一件和短袖衬衣，我们就不要拘礼，把西装脱掉。 好好好，谢谢邓先生的关照啊。 金庸先生，我来帮您把西服挂起来吧。 哎呀，好好好，来。哎呀，谢谢谢谢啊。 先生请用茶。 好好好好。 张先生 啊， 据我所知，在当今世界的报社社长和总编辑中，能一边写武侠小说一边坚持每周亲笔写政治评论的只有你一个人哦。用著名作家川剧编剧魏明伦的话说，你是三字决定尽为风啊。今天我们就摆一摆龙门阵。 哦，好好好好。 你在《明报》上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有共同语言。 对对对，一家人，我完全同意邓先生的观点。 哦，对了，查先生的14部武侠小说如今已经拥有3亿以上的读者了，堪称全球第一畅销书啊。 哎呀，难得读者们的厚爱啊。 我看在内地你的书马上也会畅销。我是说畅通销售。 哦，这何以见得？ 这个是我的推测，用一句外交辞令说，就是由于我们共同知道的原因。 哦哦。哎呀，承蒙邓先生错爱啊。 我听说张先生更加引以为自豪的是你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我很想晓得你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哦，关于这个问题，半年前我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我当时提出了3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果决定收回香港，应该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嗯，很好，我想 你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香港同胞的心愿。 嗯， 张先生 啊， 我把这包熊猫送给你了。 哎呦，我知道邓先生对熊猫香烟是情有独钟啊，这份礼物我收下了，谢谢邓先生。 张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都回来一次，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谢谢谢谢，我一定会的。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斯。邓小平会见希斯时说，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希斯先生，这边请。 希斯先生，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准运动员呐。 啊，准运动员？啊，邓先生，您的意思是？ 一个爱好帆船运动，一个爱好打桥牌嘛。 啊，您是说我爱好帆船运动，您爱打桥牌？哦，邓先生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 我记得中国和英国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 是的。 1972年，你在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司级。你卸任以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眼下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你又要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你辛苦喽。 邓先生，我正是为了香港问题而来。记得1974年5月，我在任首相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先生也是在北京会见的我。 希斯先生，你还记得不？当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在座的年轻同志说，香港问题还是让年轻同志去管嘛。从那一刻起，对这件事，我邓小平就须臾不敢怠慢呐。 邓先生，我们很着急。实际上，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啊，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15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呢？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或是政策来让投资者感到放心呢？ 中国政府已经在3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50年不变。 啊，邓先生，您提出的一国两制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听说这些政策，您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是这样吗？ 是的。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等等，邓先生，您是说现在？哦，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是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方说中英双方的协议。 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好的，邓先生，我此次来访可以说是不辱使命，非常感谢您，而且我想英国政府会十分重视邓先生的建议的，我回国之后会立即面见撒切尔夫人。 好，我也期待与他的见面。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邓先生，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嗯，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已经下台了。欢迎你来中国。 我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 我是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哦，那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 当然愉快啊，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 嗯， 我很喜欢吃川菜，我认为中国以川菜粤菜最为著名。 哦，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深具无产阶级特色。可是据我所知，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无产者的资本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 邓先生，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1842年、1860年和1898年中英双方签署的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中国将收回香港，也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可是香港的繁荣依旧离不开英国的管理呀。 一国两制，一国是基础，保持香港的繁荣，我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 那请问邓先生，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会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呢？您对此怎么看？ 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咋个办？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哎，燕子，燕子，你等等我。 嚷嚷什么呀？快点骑不成吗？ 你说了轻巧，那么多自行车，哪赶得上啊我？ 说吧，什么急事儿？赶紧向本姑娘汇报。 我说，听说没？昨天邓老爷子在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要坚决收回香港。嘿，老爷子好样的。气得撒切尔夫人走出大会堂就崴了脚，哎，差点啊栽一跟头。 你可真是慢尿，这么扬眉吐气的事儿才知道啊？昨晚上胖胖就电话跟我聊了，您这可是晚间新闻了哦。 是吗？ 知道吗？昨儿啊，咱邓副主席把撒切尔弄了个大窝脖。香港回归寸步不让。 哎呀，你这都是什么时候的消息了啊？我们家小孙子昨晚就给我来过电话了， 呦，我今儿回去啊，就得让我那死心眼的老头子给我装电话。 哦， 再不答应啊，我就不给他做饭，饿死他。 哎，爸，您看，这是金庸先生最新的社评文章。 嗯，好啊，猫猫，海淀，给我读一下。 好的，好的。关于香港问题，目前英国人正在玩弄一个阴谋。如果中国政府落入圈套，那么就会面临着与自己的同胞香港人作战的尴尬处境。如果香港落入圈套，就会为英国人尽义务，把辛辛苦苦从大陆争来的好处全都送给躲在后面的英国人。 好，扎先生分析得入木三分呐、 啊。爸，现在看来，因为中国政府毫不妥协，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用的各种招数都告失败了。 对，绝不妥协。 嗯。哎，对了，爸，您看，这是金庸先生给您寄来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哦，好啊，好啊，我喜欢读他的小说。 嗯。 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侠之大者，金庸也呀、啊。 嗯。 啊，他是一位关心香港回归的老人呐、 啊。嗯，哎爸，我有一个建议啊，我把呢这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就放在您卧室，每天晚上睡觉前你就看上几张，怎么样？ 嗯，好主意，好主意啊！这本意思给我煮的最好的夜宵哦。 嗯。爸，那扎先生是香港的烟民，而且你知道的，他烟瘾极大。 我咋个能不晓得呢？等下次他来，我再送给他熊猫。 嗯， 你有机会见到他啊，一定带我向他问好。 嗯，一定一定，爸爸。哎，爸，明天是12月19号，撒切尔夫人第二次访华。嗯，按预定的计划，我们是要和他签署联合声明吧？ 嗯，是啊，明天我这个中国的钢铁公司要同英国的铁娘子正式签署中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了。 邓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 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是香港的未来完全明朗化了，这也是中英两国关系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 是啊，香港问题不解决，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 嗯， 香港人民我想同样欢迎这个前景。 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中国的怀抱。1997年后将长期保持现行制度，由热爱祖国的港人治港。 正在北京的金庸老先生对一国两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镛，也就是金庸先生，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积极热烈的反响。世界舆论认为，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